大家好，我是六舌吉祥。僵尸先生二讲到这个部分呢，第二部的上半决就讲到差不多了。紧接着来的故事呢，第二部的下半决呢亦都是筹备改编紧。非常多谢大家的支持和收听啦。相信好多好精明和林正英先生的铁粉的听友呢都会估到第二部的下半决剧情呢是跟僵尸叔叔这部电影的剧情有关啦，亦都是跟僵尸至尊这部剧情有关啦。咁我係会将两个一起串起身嘅。讲完咗第二部之后呢，就会有第三部。第三部亦都准备得差唔多啦。咁有啲网友同埋听友就讲啦，哇吉祥哥你个团队好巨大喎。喺呢度澄清一下先。包括讲啦后期啦都係我一脚踢嘅。咁点解话后期有个志聪呢，纯粹係因为呢位志聪同学呢近期就已经找到一个很忙的事来做，那就无谓麻烦他的。也都因为我懒，所以就没有将后期自冲这几个字删了。而大家如果不介意的话，第三部第四部呢直至到僵尸先生系列完结呢，我都用回这个版头。都是那句，因为我懒。那不经不觉就讲了都几多下，包括第一部在内呢都已经过了半百的了。这段录制过程里面呢，就对我生活来讲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我是睡少了，就是做日更真的很辛苦，所以我就只能够尽量保持一个星期有四更。因为录音环境实在太过苛刻了，你大家听到的现在这些都是用一个比较专业的麦去录嘅，所以你哋听唔到好多杂音系嘛，音质都算可以。而如果有时碰到啲咩打风落雨啊，白灵白兰嗰啲咧，隔篱只狗吠下，啲邻居嗌下交啊，咁啊冇办法录噶啦。所以有中间有一段时间咧，有啲听友都问点解唔更新啊咁，我就一开始讲咗噶啦，我好佛系嘅，因为我唔系一个专业嘅主播，好多谢大家用一个好专业的主播咁嚟要求我同埋评价啦，但其实我真系唔系专业嘅，就叫做系自己挖咗个坑，洗湿咗个头咧就焗住讲啦，系嘛？第二个咧都好简单，我亦都系睇住林正英先生嘅僵尸片啊长大，佢对我系一个好好嘅回忆，系童年又好，系嘛？系已逝去嘅青春的一个好好的情怀。在这里呢，不妨跟大家讲讲我创作背后的一些心里话啦。即是为什么僵尸先生一呢，你是可以看到小说，亦都可以看电影，亦都可以在起码这个平台里面呢看到一些国语的演播，他们都是依书直说的。而有些朋友都知道了，哦吉祥哥你是不是主播，你是不是讲紧这部电影啊，是吧，都估到了我是讲紧鬼咬鬼呢部电影嘅，好多人都觉得话，某啲听友啦，亦都我听嘅只系鬼咬鬼啦，系即系大家如果系觉得一个主播，或者职业主播，去将林正英先生每一部嘅电影都分开拆开咁样嚟讲，可以做呢件事嘅人，基本上你识讲嘢就得噶啦。你就望住个电影系咁讲啫，复述啦，系嘛？复述嘅话，呢件事会简单好多嘅，咪完全唔使我嚟做啊呢啲嘢，系嘛？其中咧，亦都有一啲好有心嘅听友就同佢讲，就同我讲啦，就话，喂，我可以帮你写嘅，不如我帮你改编啦。咁其实我就好多谢佢嘅。咁点解冇接受到呢啲帮助呢，原因就真係有好简单。并唔係话信唔过啲才气，而係我觉得如果你有呢个才华同埋呢个时间嘅，你冇必要嚟帮我，因为我冇钱俾冇钱俾你喎。一定係要收钱嘅呢啲嘢。就算係做后期，真係有一个好叻嘅后期帮我做剪接啊合成嘅话， 我觉得是要俾钱嘅，唔可以唔俾钱嘅呢样嘢系。咁既然我都冇钱俾，而你哋又有咁样嘅才华，系唔应该浪费我身上。因为市道毕竟不是太理想啦，尤其是今年啦，呢几年啦，你应该将自己最优秀嘅才华，为自己多创造多啲利益，为自己多去打拼多啲，唔好嘥呢个情，就唔应该花喺我身上。而且仲要咁噶嘛，你如果改编得唔系咁靓仔，或者话我肯定会有要求会改嘅。我觉得喂这个位好似有啲唔合理喎，我要你改喎。咁你一改嘅话，你又肯定要收钱嘅，我又冇钱俾。因为修改系肯定要嘅，就大家听到呢个版本，其实系喺我创作嘅过程里边，系第六版嚟嘅，第一版唔系咁，第二版都唔系咁嘅。尤其是系公堂夜审嘅时间咧，我师傅同我讲就话。你可以加入多啲大家都能够接受嘅一种经典落去，因为现今嘅网络写手啊，或者系在线阅读嘅小说嗰啲写手，佢哋个模式好模式化，咁好容易咧就会出现咗个好大嘅问题喺创作上边，就系会变味，就变咗另一种味。打个比方就系话。钱小豪先生佢拍嘅新当代僵尸先生嗰啲，完全啲人系唔 buy 嘅。点解唔 buy？ 因为佢完全跟现代嘅感觉走咗，冇咗港味啦，系嘛？我成日话一食鸡冇鸡味啊，咁好容易就会走偏咗。我系宁愿多啲原汁原味，攞翻曾经嘅嗰种感觉带俾大家，或者带俾我自己吓，对自己个交代。而且改编嘅剧情里面一般都会涉及到几个好大嘅因素，就係、是、改动嘅因素。一个就係对白啦，某句对白应唔应该由呢个角色讲，每个角色嘅性格都唔同，某一啲语气助词又好啦，係话某一啲气氛上情绪上嘅嘢，即係秋生佢係唔会讲文才讲嘅嘢，文才亦都唔会讲秋生讲嘅嘢，除非係特殊嘅情况之下。同样的道理，即是说九叔是不会讲秋生那些东西，因为每个人有固定的对白的，就好像我们身边每一个人一样。而僵尸先生又好，或者老一代的港片都好，就像水浒传，有一个非常之厉害的小说点评家就曾经讲过，水浒传作为一个绿林好汉的名著，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在我们身边找回他们的影子在这里。例如九叔啦，例如文才啦，例如秋生啦，咁好多听众都会觉得即系入戏啦，系嘛？我觉得呢两条友都冇鬼用，成日都听到啊，成日都喺度搞屎棍啊，又拖后腿啊。咁其实谂翻转头，每个人后生嘅时候，何尝唔系一个文才或秋生咧？而九叔亦都系一样啦。点解我会第二部度加旧鬼咬鬼？点解我会喺第二部里面率先加上鬼咬鬼？因为九叔都要进步。我哋所理解嘅林正英先生，佢一开始并唔系红，佢都系做配角嘅，无啦啦，因为太好啦，抢戏，但系十分奇怪，佢做主角就唔收得，佢做配角就好收得。但系因为我哋都觉得林正英先生应该系主角，九叔应该系主角，咁。在这部剧的侧重点一定是放在九叔身上，九叔这个角色身上，他要展示多一点。那一个主角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要好立体，是吧？要好立体，又喜怒哀乐，他会小气，他会度宿，他会很多缺点。而主角的成长就是每一部戏上面都会将自己的缺点一点一点地搣出去，成就一个就好像一代宗师那样的东西。是因为老港片港味好浓的一种电影，它不像现在网络流行的小说一出来就是一个什么屌丝逆袭啊，甚至乎是说那些什么王者归来啊，一出手就半个地球都被玩晒，这些是很现代的，是一种屌丝文化来。而港味文化是街坊文化，我不可以讲哪样好一点，但我觉得能够深入我哋心里边，能够引起回响嘅，能够有一种人情世故。其实多数嘅港片都喺度讲紧人情世故， 我们心里面很可能想成为某一种人，而这种人呢是我们很可能，而这种人可能我们成世都做不到，我们会很向往，而这种人又很可能其实是不存在的，都是一种愿望来的。老港片我的理解是大家都是普通人，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就是我们身边很简单或者经历了一些很不平凡的事情，令到变成一个受尊重、被爱戴的一个角色。而林正英先生就是在洪金宝所主导的搞笑的电影里面饰演了九叔这个角色，以前不是叫九叔的，僵尸片第一个拍的都不是他、但我们最喜欢的九叔从来都不是主角来的，所以也是一种小小的诅咒，只要他做主角呢就票房就扑晒街。我们心里面最喜欢的九叔，最人性化的九叔，其实是一个很孤寒、很要面、又很护短、小小气气，是一个市井的男人的。而又因为这种小男人的可爱，令到我们觉得他是一个人，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九叔。当他变成了另外一个很高大的形象，无所不能啊，他反而会变成一个，即起码他不是一个活宝的形式出现。而我们所认知的九叔，就是因为他一直都是配角，一直都是帮钱小豪啦，或者洪金宝啊，或者其他，是为了做一个下巴，而这个下巴实在太出色了。我们看这些僵尸片都是为了看这个下巴出现，是一模一样的。所以都跟刚刚讲的一样，如果只是拿部电影讲出来，那大家其实不用听小说啦，你开住个视频吃饭又好，你听就得咯，是吧？你听回电影就得咯，仲快添啦，是吧？不用等更啦。所以我自己有一些朋友都会讲，喂，小说不是这么写的，喂，电视即是电影才是这样的。那我就叫他，你看小说啦，你看电影啦。你点击一个读书软件，佢就系咁讲俾你听啦。跟住我 friend 同我讲唔得，里边冇讲粗口，都系中意听讲粗口，好奇怪，点解一定要听我讲粗口嘅啫？而第二部一开始咧，系用咗僵尸先生陈友咁啊，带住啲僵尸去到九叔嘅义庄，系嘛？咁前边咧就系僵尸叔叔嘅前半橛，咁啊几部电影穿插混搭。我是很希望有一个感觉，就是令大家 feel 到某些劇情呢，或者多数劇情呢，是似曾相识的。因为几年前我就已经有一个这样的讲法，大家都应该听讲过什么，听讲过复仇者联盟啊，是吧？漫威宇宙啊，当时我就想啦，是吧？那我们属于80后灵异片或者一些港式的黑色幽默、鬼片幽默，尤其是就林正英先生，他拍的僵尸片都非常非常之经典，而且很好看。现在僵尸片没得看了，当时复仇者联盟4就开始上映，我也是买了飞看，我就觉得我是欠林正英先生很多张电影飞的。我也都想、如果你说有条友，或者话大家都讲僵尸片易死啊，乜乜物物嗰啲，我唔理啊。咁我就谂，如果有一个电影制作人又好，有一个创作人又好，佢能够将林正英先生演嘅都系叫做九叔嘅呢啲僵尸片，可以好似复仇者联盟咁，可以一条线穿起佢啊，好似睇连续剧咁样，系嘛？将佢我哋简称英叔啦，系嘛？林正先生，我哋简称林正先生叫英叔啦，系嘛？能够将英叔呢啲咁经典嘅电影都系叫九叔，由头到尾串起身，咁你话几好呢？我打咗个九叔宇宙出嚟，你话几好呢？跟住就好爽啦，煲剧就可以煲到，咁啊真系细估唔到啦！几年之后一语成谶，就呢单嘢就等唔到其他人做啦，就变咗我去做。咁啊，令我谂起一个好老嘅古仔，就系、是、我哋系苏东坡啦。大家都喺庙里边度拜菩萨嘅啫，咁你又拜菩萨，佢又拜菩萨， 菩萨拜边个呢？你话咁佛印就讲，咁菩萨都系拜翻菩萨嘅啫。笑话，菩萨啊千手千眼，大慈大悲，法力无边噶嘛。人哋拜佢话啫，喂，咁如果菩萨自己有困难，你点会拜翻自己啊？有咁啊，法印就同佢讲啦，系啊，菩萨就话咗俾你知一个好简单嘅道理啦。咩道理啊？求人不如求己啊嘛。正是因为这串佛偈呢，从僵尸先生一个短兵相接的第一辑讲完，估不到反响都不错，也都有些阿姨呢就很喜欢听。这个特别名字就是我们一姐啦，听一姐讲呢，她妈妈和她妈妈那些广场舞的舞伴呢，听讲现在都跳少了啦。咁啊，唔中意跳广场舞啦，中意食完饭咧，开住个手机啊，听吉祥哥讲僵尸先生。咁啊，我觉得无论大家点赞又好，评论都好，咁我都好多谢你哋。作为一个无啦啦做咗呢个讲古佬之后咧，最大嘅开心咧都唔系大家打赏，因为大家都知冇钱嘅，系嘛，免费嘅。我亦都唔系靠呢一行搵食嘅。我都只能够落个班，等个仔啊瞓咗觉啦，唔好嘈啦，深夜先录，录完咧咁啊，草草埋埋一堆，咁啊喺第二个夜晚咧就开始剪接，剪接完就掟上网咁啦。虽然就真系好赶，同埋都几辛苦下，但我觉得如果喺呢一个创作过程中，系可以令到咁多阿姨啊呢啲。一世为这个社会奉献了这么多的阿姨，是吧，能够等他们觉得，咦，茶余饭后多了个娱乐，他又听得很开心，那未尝不是一种好事来的。因为我觉得这些上了年纪的阿姨呢，或者叔叔呢，辛苦了成世，后生又为头家去打拼啦，等到仔女出头啦，那又要帮仔女凑他们的仔女啦，是吧，仔女回到来可能在外面受气，咁啊，面色又唔系咁好啦。咁佢除咗跳广场舞就唱下歌啊，咁都冇乜娱乐噶咯噃。咁如果可以有一部好似僵尸先生第一部、第二部又好，第三、第四部都好，可以令到佢哋即系觉得对生命有咗期待啊！我就每日坐喺度等呢个吉祥歌更新下，佢哋有咗一种快乐喺里边，听到好爽啊！而且好多阿姨中意听我讲粗口，唔知点解。好好笑啊，都得嘅。咁只要能够令佢哋觉得开心啊，所以就算辛苦少少都坚持啦。起码我会将英叔呢一个僵尸先生系列咧，尽我所能咁样去改编得合理啲，可以将成条线连起身。我计过一下，大概系有十部电影，包括一啲短嘅电视剧。的劇情都可以加入去的，希望就是这个工序很大，毕竟每部电影的角色都不同，除了九叔之外，也都不是每一部电影九叔的徒弟都是叫文才或者叫秋生的，那扮演的角色不同，出现的角色都不同，那要将他们串起身，可以跟僵尸先生一这部开源的作品连成一线，这个是最难。所以有些听友都会问，啊，你为什么讲到打完怪老子是完的呢？是啊，电影打完 boss 两个字，剧中黑屏，你就可以拍咯，又走了。咁但是怎样在这个剧中之后有些什么原创剧情啊，或者是自圆其说这样去将这条线掹返出来，打个裂连在下一条线上面呢，这个就是靠改编。咁所以喺打完怪老子之后呢，到44集都系一条线，我系想方设法咁将呢条线变得合理，能够安置好，既然一个宇宙系嘛，安置好每一个角色，交代好每一个角色将来嘅地方，包括武士威啦，以后大家就知道，因为武士威呢个角色系刘南光先生演嘅，咁大家可以搜索下第三部。或者第四部里面是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说文才秋生是不在隔离的， 是刘南光先生同埋林正英先生先嘅九叔呢係有独立嘅一场戏嘅。咁当呢场戏可以讲快啲，因为里面有好多劇情可能都唔好需要。包括女鬼小红啦，你要安置佢啦，婷婷呢就会去咗第度。所以下一部嘅即下半卷甚至第三部劇情，你就会发现婷婷呢个角色呢就已经跟咗一有大事。而一啲好精明嘅网友已经係諗到，咦，婷婷是不是由这个李彩凤的角色变了李丽珍的角色呢？我就说是没错，如果不是就驾驶不到去僵尸叔叔这部电影了。所以改编的难度基本上的重点就是这里。所以这一段小彩蛋呢也是衷心多谢大家的支持啦。第二就是比较抱歉啦，我尽可能更新快点，但是大家不要催我，创作是不可以催的。而亦都真係重新多一次，录音环境係好苛刻嘅，你都唔想隔篱刚刚喺个狗喺度吠呀，听到第三者喺隔篱嘈呀，听到啲车声呀，係咪干扰，咁希望大家见谅，鍾意听嘅朋友呢可以继续收听，唔鍾意听嘅呢我建议转台，有一个叫陆斌嘅主播好好㗎，你听佢多啲专辑得㗎喇，佢日更㗎，我就係周一周四更。所以你关唔关注我啊，订唔订阅啊，有冇好评啊，唔重要。因为本身粤语呢个市场就好少，你最多都係一亿，係咪，你最多你嘅听众就係一亿。一亿讲广州话嘅人嚟讲呢，有冇一亿都唔知喎，真係。你起码有三千万啦，我计你。三千万鍾意听古仔嘅人喺里面又占几多呢？好少㗎咋。而鍾意听粤语古仔嘅人，鍾意听单口演绎，同时又鍾意听姜子先生呢啲比较有情怀嘅呢，亦都好少㗎咋。减下减下减下话其实人唔多。唔紧要㗎吓，无论你关唔关注订唔订阅都好。平平五星都好，对我嚟讲冇乜影响。我都系会照录嘅。希望尽我所能啦，将佢改编得比较好听啦，将啲古仔演绎得比较再生动啲啦。衷心希望大家收听愉快，你哋听得爽，你哋听得开心咧，咁就系我嘅福报嚟嘅。所以再次多谢大家。咁下一步嘅话，下星期都应该会如期一周四更啩。一周两更就一定有，四更我重量啦。咁最后呢亦都应一位网友嘅请求呢，我係会将第二部嘅片尾天使族要呢隻歌呢播长贴俾大家听。咁呢个其中彩蛋就做到呢度，希望大家收听愉快。祝大家生活愉快，六时吉祥。多谢。